哦，那我们再来讲，太阳病中的柴胡汤症的四大主症的第四个。其实像这个四大主症啊，这些比较是怎么讲，牵涉到太阳病的时候，你就要看有没有这些痕迹了。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又往来寒热，又胸胁苦满，又默默不欲饮食，又心烦喜忧，这样就太好了，对不对？不过这样子大家梦寐以求的病人啊，他果然是梦寐以求啊，就是好像茫茫人海中寻找你的灵魂伴侣一样，就是得知我幸不得我命啊，所以其他的时候就要自力救济一下，即使是陆小曼也要娶了，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但这个心烦喜怄这一点啊，首先是单说心烦不一定要动到柴胡汤，因为心烦我们就说上焦在这个汤症里面，它是因为我们说柴胡症会郁而化火，所以它上焦是闷的热气的，那这个上焦有热气闷在这边的时候，一定就会影响到心神，就会有烦的感觉。那其实三焦郁火，上焦火郁在这边，其实单是一味栀子就解决了，所以并不会形成柴胡症。所以这个上焦有火郁在这边，它要搭配喜怄这个条件，才能够形成比较像样的柴胡症。因为光说心烦的时候，它根本不能当辨证点的，因为心烦的可能性太多了，所以用不到。那么为什么柴胡汤症会心烦喜怄？而且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印象，就是在我们已经上过的条文里面呢，我们就有曾经看到说有一些条文，我们说伤痛仅用呕吐来标示少阳病，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比如说他说这个人后来什么没有呕，就代表他没有传少阳，对不对？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条文。那这为什么少阳这个区块的病要特别谈到呕呢？其实这是一个有一点点在辨证上面让人觉得困惑的事情。因为呢，其实哪一篇都可以呕，对不对？就是六经之病，太阳病我们说麻黄汤症会呕逆，对不对？就是桂枝汤症也有可能，就是一开始中风就可能就是会想要吐，所以干呕，对不对？那或者是阳明病也有食谷欲呕，对不对？然后到后面太阴啊什么少阴都有可能呕，所以本来呕这件事情呢不能说是什么了不得的辨证点。但是在张仲景的书里面，你又同时可以看到张仲景很喜欢拿呕这件事情来标示少阳病。那这个看起来有点矛盾的两件事是怎么回事呢？可以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是其他经病的呕，这个呕呢都不太是这个人的消化机能真的有什么问题。就比如说太阳经的呕，我们都说我们太阳经的呕，我们会说这个人因为他的正气都跑到表面去抵抗病邪了，所以变得消化系统的这个能量都不够了。那能量不够，那吃饭自然就不香。如果他消化系统没力道都不想消化，那你就只好呕了，对不对？那比如说张仲景也写说，如果你是两条经一起得病的话，那一定会吐，因为你两条经一起得病的时候，你的抵抗力一定忙不过来，你大概都没有力气消化了，所以太阳阳明合并的时候人就会吐，对不对？就有这样的讲法。所以但是呢，这样子的讲法里面其实在说一件事，就是你的消化系统本身没有问题，它只是没有能量而已，能量去做别的事了，所以这个消化系统就当掉了，只是这样而已。但是或者说太阴偏那这个因为消化系统本身太没正在受邪，所以这个人可能会拉肚子或者就是消化机能受损这样子。但是呢，在柴胡症的这个呕，少阳区域的这个呕呢，是它果真是有一个属于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存在，所以它会呕。所以在我们的临床的观察里面呢，会觉得说 少阳病比较会让人感到他的呕是真的是你的消化机能出了问题，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有毛病在那边，所以会呕，所以呢才会特别拿呕这个事情来标示少阳。那要谈到这个呕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必须要不是必须，就是最我想我们比较方便的是先跳过来看一下69条，因为这69条呢在解释少阳病这个柴胡汤症的形成。那我觉得这个解释的其实再看，如果我们用这个从这个解释来看的话，会比较容易来比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写。首先他说我们人为什么会得少阳病啊，他说血弱气虚凑里开，邪气阴入，以与正气相搏，结于邪下。那我们想一想啊，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太阳篇对不对，太阳篇受邪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邪气不是被胃气拦下来就是被营气拦下来对不对，胃气拦下来叫桂枝汤症，营气拦下来叫麻黄汤症，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呢基本上太阳病的世界在刚受邪的时候是用营或者胃来挡这个病邪的。那如果说你的营胃都不够的话呢，其实这个血气其实也就有一点暗示我们的营卫。像这样的行笔啊，不止这里这样子写，就像张仲景讲到阳陵病的形成，就会说当你得太阳病的时候你的精液不够，于是呢太阳病烧一烧打一打人就干掉了，那干掉的话整个太阳寒水区域就没有用了，然后就转移阵地跑到阳明区域去打了。就所以就是有什么地方太阳的地方不足以构成这个战场的时候，它会转移阵地。那同样在这地方讲到血弱气虚，宋本是写血弱气尽，尽是这个尽心尽力的尽啊，就是用完了。但是当你的气血都不够用的时候呢，那你的这个跟病邪交战的这个战场就不够了。不够了的话他就凑里开，邪气阴入。那凑里是什么东西呢？那张仲景是有解释的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的这个第我看一下第几页啊，在69页倒数几行地方有一个伤寒杂病论的杂病例啊，就是我们这本课本里面有的。就是张仲景在讲到杂病的一些原理的时候，他有讲什么叫做凑理。他说凑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啊，就是身体里面的这个元气从三焦这边啊，把你的身体的元气这样引导的这样的运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通气的这个缝隙为气血所住。它的里的话是皮肤脏腑的缝隙，就是它的纹理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凑里其实就已经在暗示人的三焦这个区块了。所以当你的血跟气都不够，营卫都不足以形成战场的时候呢，那就有可能钻到我们身体营卫之间的缝隙里面。那这些缝隙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焦场域了，那就进入少阳区块了。那进来了之后呢，就跟正气相搏，结于邪下啊，就是跟我们的战场就变成以这个地方为主。我想结在这个地方也是有道理的吧，你总不会说刚感冒到脚底去打吧。就虽然少阳讲经有太阳胆经有到那么底下，但是我想战场不会说是什么绝骨穴剧痛之类的吧，就是还是上，因为人受邪到底是比较上半身受邪啦，所以就会结于邪下。那为什么会结于邪下我不知道，但是呢西医也有观察说，哎，如果你在小老鼠的这个淋巴液里面注射染料啊，结果你再去检查发现，哎，颜料全部都堆在这个地方，就是人体这个地方就是会堆东西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虽然我们说不上绝对是什么道理，但是它就是会堆积，所以就选大概是选这个地方当做战场啊。所以呢结于邪下，这个人就会邪下感到怎么样，感到不舒服啊，感到不舒服。那正邪纷争往来寒热，那这个正邪纷争往来寒热，他就张仲景的这个说法比较是说正气跟邪气啊打来打去，所以就烧烧又不烧，烧烧又不烧，就是 张仲景的一个对于病机的思考。那我想后代的人呢，就比较从这些地方呢去推扩，说什么哦，这个什么正邪纷争的意思是推到太阳区块人就会恶寒，那推到阳明区块人就会恶热，所以就会说什么少阳是夹在阳明跟太阳之间的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啊，看这种条文，我们会放自己一马，也放张仲景一马。就是说，因为三焦区块是一个大家都搞不清楚的区块，那所以如果张仲景在这种地方写的比较含糊一点，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所以就是他可能张仲景是看得出来说邪气到了三焦区块，人会有往来寒热的现象。但是为什么三焦区块、少阳区块会让人往来寒热，这件事情可能当年大家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就会有很多推测，什么少阳阳明转来转去啊，或怎么样，这都是属于推测的。但我想到后代的话，就会比较认为说，到西医比较精密的检验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哦，少阳区块比较关系的其实是人的脑子里面的体温的开关。那这样子的话，比较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要这个完全用什么正邪推来推去来解释这个往来寒热，这也是一个未知了啊！我也不敢说它一定对或者一定不对啊，只是说我们现在不太能够很确认它的这个病机到底是不是完全正确。那他说休作有时啊，就是说一阵一阵有一个固定的周期的。那默默不欲饮食，其实这些默默啊，宋本还有其或者是其他另外的版本常常写黑黑啦，就是口字旁一个黑颜色的黑，但是即使写黑黑还是念默默，就是中国其他的古代的文献也是这样子，就是写黑字念默字的很多啊。于是呢，就因为这样子闷在这个地方，于是就不想吃东西了。那就是气闷在那边的时候会影响食欲的啊。那他说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这个地方呢，他说他的讲法就是说，你的身体呢，因为很多系统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呢，即使你的邪气结的是这么高，可是呢，它会牵连到你里面的很多消化机能，于是呢，这个牵连会使得你就是虽然邪气在这个地方打来打去，可是在少阳区块有邪气打来打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意味着你的整个消化系统的机能都会乱掉。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容易吐啊，就是所以少阳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少阳区块是关系到整个人的自律系统的调节，自我调节的机能，那也可以说是人的消化的机能里面的各种讯息的传导会混乱，所以这个人会吐。那这是少阳病的一个特征。那至于说什么高什么下，你也可以说，你看少阳的邪结在这个地方，我这地方闷痛，我的胃在这个地方，你看胃比较高哎。基本上呢，这件事情我们就放张仲景一马，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解剖学相当不发达的时代。你想张仲景他说什么，这个心下怎么样的时候说的是我们肉体的胃，他说胃中有燥屎，那根本是在大肠了。就是张仲景认识的人，他们就是张仲景看起来就是没有挖过人体的人，所以他说的那个高啊下啊位置，我们都会觉得放他一马就好。所以像那个大陆郝万山在讲的话，就是我们就说这个邪高痛下就是肝陈脾啊，就这样子啊。他为什么要讲的那么草率？那是因为你不得不草率。张仲景本人在这种事情上面是不太清楚的，所以张仲景都不清楚的事情，你硬要替他清楚，其实很勉强。所以当我们伤寒论读得比较熟的时候，就会知道有一些地方就混过去就好了，因为你硬要怎么样，你等于是在替张仲景乱掰。那不过呢，虽然我们说这种事情我们不为难张仲景，我们就当一个没有解剖学的中国人也可以治病，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出点呢？就是所谓出点，就是说它有没有一个邪高痛下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平行文献可以依据呢？那还是有的，就是在谈胆病的时候啊，这个讲义70页比较偏上面有一个素问，黄帝内经素问的奇病论篇第47，他就解释得很好。他说 他那个他说有一些很特别的病，他是如何特别？皇帝问岐伯说什么呢？问这个天师啊，皇帝问这个皇帝的老师说，哎，我遇到个怪病，这个怪病就是嘴巴会苦，哎，这怎么回事？那岐伯就解释给他说，那就而且为什么这个嘴巴会苦这个病要刺阳陵泉这个穴道呢？阳陵泉是少阳胆经上一个很重要的穴啊。那这个岐伯就解释给他说，哦，这个对不起，不是空腹取阳陵泉，对不起，我先我看错了，是下面我写讲错了，灵枢四十七第十九，灵枢经里面的那个下礼拜再教。那个就是说，他就是说有的人是很容易吐了之后会有苦味，然后常常大喜就是唉声叹气。黄帝内经谈到胆病的时候，谈到少阳病的时候，都会讲到说人很容易这样的唉这样子。哦，那是标准的那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症的症状之一，就是人很喜欢这样。那这个他就说，然后呢，心中淡淡，恐人将捕之，就是这个人呢心中慌慌不安的，好像随时要被警察抓去关一样。就是因为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就是胆经有病的时候，人的心会这样子乱乱的，就是好像很怕有人刺激到他，好像那种受惊的小白兔那种感觉。那这个他说这样的一种心情，这样的一种病要怎么解释呢？他说这是邪在胆，逆在胃。其实为什么胆经有病人会口苦，这个为什么到今天没有一家敢说一定是为什么。他说因为胆汁闷在里面喷不出来，所以嘴巴就觉得苦吗？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谁敢这样讲啊，对不对？虽然我们都知道胆汁是苦的，但是也不敢讲到这么超过。所以到底嘴巴为什么苦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有这个症状就好了啊。就是详细的内容我觉得身为中医我们不知为不知，就这样就过去了就好了。虽然有什么胆易细泄则口苦，这种就让他混过去了，什么胆易喷不到肠胃道就往里面喷，所以你整个人都会发苦，这个现在谁也不敢讲这种话。他又说胃气逆则呕苦，那他这个胁高痛下的这件事情呢，其实《黄帝内经》里面你就看到他是写什么，胁在胆，逆在胃。其实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写法，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少阳区块就是胆经管的是脏腑的调节，对不对？当你的脏腑的调节的开关坏掉了，这整个脏腑会怎么样，就乱掉了。所以邪在胆，逆在胃。那他就说怎么医呢？他就说医的时候呢，第一件事呢，他说刺，用针去刺你的足三里，足三里能够补胃，对不对？又能够平降胃气，引气下行。所以呢，刺足三里能够让这个气能够下来，这样胃比较开，对不对？那你看小柴胡汤里面有半夏，有大枣、生姜、人参，对不对？就是这些东西等于都在做我们刺足三里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又补脾胃，又让脾胃之气能够降下来。所以《黄帝内经》的这一针，柴胡汤里面有一半的药在做这一针的事情。那它的另外一针啊，还有甘草在这，炙甘草也可以算是补脾胃啊。那他说另外呢，就要把这个少阳经上面的这些什么地方要放血，然后这样子呢来调少阳经的虚实。那柴胡汤的另外一路药，这个柴胡这个结构，柴胡这味药就代表很多事情，它是调理三焦、调理少阳胆经的，那就来代替第二针这样子。所以黄帝内经说的这样的一个治法跟病机，其实跟柴胡汤症是扣合的非常完美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张仲景这样写，他其实是有一个这种说法跟语法是有一个出典的啊。这个出典是出自黄帝内经。那我们这样子再回来看这个69条，就会觉得比较能够接受了啊，就会比较能够，就看起来就比较不那么难过了。不然的话我觉得读起来好难过。我觉得在家里面比如说一开始准备功课的时候，还没有把资料找全的时候，就是明明觉得胆跟胃比的话胆比较低呢，那就是你硬要把它熬过来。我就在家里面一开始还没有把这些原点都找齐的时候，其实很难过。我想要怎么掰啊，我要说张仲景的胃是从胃连十二指肠直到大肠都算胃，这样子讲吧，那脾到哪里去了，小肠到哪里去了，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淡淡然恐人将捕之啊，就这样想要被抓去管的。所以我就觉得啊，大家这样现在我们找到内经的这个原文的时候会比较舒服一点。那他就说 要用柴胡汤来医。他说如果吃了柴胡汤以后会口渴的话，代表已经到阳明去了。那至于柴胡汤跟口渴跟喉咙干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第二个主题再来讲啊。那我们现在先看了这四大主症，知道这个人的气是怎么样不通，然后如何的影响到他的消化系统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小柴胡汤这个方子是怎么在运作的。那柴胡这味药的神农本草经，我们是在讲义第61页哈。我现在这讲义都是发的零零碎碎的，同学都是要好几份讲义里面翻来翻去，对不起，辛苦大家了。这个讲义第61页啊，我们来看柴胡这味药。为什么看柴胡不说小柴胡汤整个结构呢？因为其实啊，小柴胡汤的这个方子它有这个7个兼症，那它就张仲景就会写说，哎呀，什么什么状况你可以把什么药拿掉啊，然后换什么药下去啦、啊，不要什么再加什么，所以都可以外挂药拿掉一些药。所以你会发现小柴胡汤啊，它什么药都可以拆掉，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拆得干干净净的，到最后呢只有2味药是不动它的，而完全不会动到的2味药就是炙甘草跟柴胡。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要认识小柴胡汤最主要的功用，我们可以说认识柴胡就够了，那其他的药都是可以加减的。那这个柴胡这味药呢，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地方呢？这个基本上小柴胡汤的柴胡是半斤，半斤的话其实汉朝的1两大概相当于今天的0.4两，所以汉朝的半斤现在写柴胡汤的药单是3两左右。不过我开金方的话通常就是乘以0.3啦、哦、我也不太会乘到0.4，就我觉得乘到0.4感觉药还是有点太大包了。那不过呢乘0.3，就比如说他写8两半斤8两，那我就开2两4。那我现在开柴胡汤开2两4的药单，人家拿到药房，药房不卖给他，就没有人这样开的。那当我看到这个药局说，听到这个药局说没有人这样开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头有一个疑惑，就是那现在台湾人得了柴胡症怎么办？因为柴胡症用柴胡汤，要确保这个药有效，柴胡需要开得很重，也就是一碗汤里面柴胡不得少于8钱，这是基本的规范。就是你少于8钱有没有可能有效？有可能，但是没有效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柴胡汤它有一个结构，历代的医家不敢动它，就是它柴胡是8，对不对？黄芩是3，人参是3，半夏半生半碗啊，然后100cc， 甘草3，就是无论如何，人参3，半夏人参3，甘草3，柴胡8，这个比例你是不可以动它的。就是说，如果柴胡没有比人参跟甘草多一倍以上，基本上柴胡汤的药效是很难期待它有效，就是猫到的也有，但是没有效的很多。而柴胡这个药呢，它可以说重剂量跟轻剂量跟中剂量的药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自己开柴胡汤一开就是开2两4，就是开足，而我觉得这样子喝下去你才可以感觉得到，哇，喝下去这病就好了。 那相对来讲，如果是比较轻剂量的使用的话，比如说科学中药，对不对？那科学中药，我觉得科学中药柴胡汤，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吃，就吃了一瓢又一瓢，吃了一瓢又一瓢，那什么时候病才要好？就感觉好像遥遥无期。可是如果你是看准柴胡症，你是科煎剂，煎剂是开二两四分成三碗喝的话，那你可以确实的知道说我这一碗下去就可以好多少，第二碗下去就可以好多少。就柴胡汤是一个要开到那么重才有那个效果的方子啊、哦。那这个等一下跟同学讲，那再跟同学讲一下柴胡的剂量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神农本草经》他这样子写啊、哦，他说味苦平，其实《神农本草经》写到平的药味啊、哦，我们现今天来讲都是微微的有一点凉。当然，你说柴胡你开到二两四也没有把人凉坏，那当然是比很多其他的药都不凉了啊、哦。那这个他说治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这个结气，肠胃啊，心腹里面纠结住的气，那可能是郁闷之气，也可能是我们说的这个功能上的三焦所说的这个肠胃里面有很多讯息必须要流动它才能运作啊。那把这些讯息疏导一下，这的确是柴胡的功用。那寒热邪气，那柴胡它治疗的少阳病就包含这个人的往来寒热，对不对？所以使人寒热的邪气的确是有这个意义在的。那另外一个它的效果叫推陈治心，其实推陈治心这句话也可以说在神农本草经之中就是在标示柴胡这味药不是省油的灯。神农本草经我们常用药里面另外也只有两味是有推陈治心这四个字的，一个是大黄，一个是芒硝。也就是说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柴胡、大黄、芒硝这三味药可以冠得上推陈治心这四个字。所以你可以说柴胡它虽然药性喝下去很温和，但是不见得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温和。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呀，这个古方的世界把柴胡汤称之为大阴蛋汤，这是蛮好的一个说法。就柴胡汤的药效呢，就好像你把一个人用布袋罩起来，然后闷打一顿，杀了之后埋在水里面丢东京湾，就是第二天他死的都没有人知道，就是在晚上月黑风高的夜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晓得。就柴胡汤就是这种药性，所以这种药性之下，张仲景后来有提到所谓的柴胡汤明炫的条文。为什么要讲？那是因为如果你平常是柴胡症，喝正常的状况下喝柴胡汤喝到好，你不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张仲景在后面啊、哦，有一条我现在先讲，就是张仲景他在这个后面的这个七十三条啊、哦，我先讲七十三条，再回来讲柴胡汤也好啊、哦，因为七十三条很重要。在宋本这是分成两条，好像他就说七十三条分成两个部分。他说伤寒与中风有柴胡症，但见一症便是，不必西聚。这是第一段，就是说，当你是以伤寒或中风，就是以太阳病的主症为前提，如果找柴胡症，刚刚有四大主症，什么七窍坚症，对不对？七窍坚症先不管，这个四大主症你看到一点点迹象，你就可以考虑用柴胡汤，不必等它齐全，不然等不到。也就是说在太阳病的主症范畴之中出现一点点柴胡症，就要用柴胡汤，就可以用柴胡汤，这是太阳病范围里面的柴胡症的抓法。但是这句话能不能通用到少阳篇去呢？少阳篇什么口苦咽干目眩，我说有目眩才有少阳症，吃柴胡汤，这不对吧、哦、所以它这个并不能放到少阳本篇来讲，就文纯粹的少阳症你就要脉弦口苦又目眩，怎么样，就是你整套都要有才行。但是在太阳病里面的柴胡汤症的话，是一点点就可以用。所以刚刚说的四大主症，如果你能够在太阳病中，就是伤寒或中风之中看到这个端倪的话，就要用柴胡汤， 不然的话你光是用桂枝、麻黄、葛根、青龙医不太好，会发现你觉得，哎，怎么上次吃桂枝汤不是很有效吗？怎么这次没效了？说我已经产生抗药性了，是不是？就是其实不是啊，是因为掺杂了柴胡症。因为柴胡症它基本上在太阳病，就刚刚讲的邪弱气静啊，这个凑里虚，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太阳区块漏接的现象。那太阳区块好像这个太阳区块像个烂网子一样，那个病邪它都已经捞到，只捞得起30%的病邪，你清的30%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虽然太阳症很明显，但是你要注意有没有兼症少阳症，所以这是基本原则啊，这是第一件事。然后呢，他说，凡柴胡汤病症而误下之。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常有的，因为柴胡症在太阳病之中非常不明显，所以常常会先吃错药。可能你吃柴胡汤之前，你麻黄汤已经发了三次汗了，那时候你已经很虚了，所以这是有可能的。他说误下只是一个说法，但是实际上通常以我们这种初学者，在吃到正确的柴胡汤之前，错误的汤已经喝了很多帖了，但那时候你已经很虚了。那当你很虚的时候，他说柴胡症不罢着，就他哎，这个人身上虽然这个人已经被搞得很虚了啊，可是他还有柴胡症，那代表他的少阳区块还有东西可以打，那就给他小柴胡汤。但是呢，一个虚的人吃小柴胡汤，他会有明眩反应，而这个是常常发生的。所以大陆那边的医生在教这一条的时候都蛮在意的，就说大概不同的老师都不约而同的说，你如果要开柴胡汤发现那个病人很虚，就是已经打过点滴啦，或吃过西药退烧药，或者反正各种做法都有可能，就那个人已经被搞虚过了，那你在开小柴胡汤的时候一定要